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离开的，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。写作徘徊惶恐，错过了太多的选择，让自己变成蝙蝠了以后，若隐若现的在记忆中轻轻闪过，不知手中。 组织去放生， 放生。